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25集，陈星宇一边让孩子靠近蓝河，按柳纯阳的说法蹭点正气，一边抽空去把剩下两个娃娃还到妙感山了。只是还了娃娃，孩子还是不见好，除非在蓝河身边。 会不会是因为要带淼淼一起过去啊？ 蓝河问，他觉得这思维很符合逻辑。 不会的，这个我问过，还愿就是不能带孩子过去。 陈星宇皱眉道，其实因为蓝河的出现，这神奇的现象让他开始对玄学解决途径保有很大希望了，只是结果不尽如人意。倒是蓝河这么一问，更显得他对这些不了解了，真是全靠一身正气辟邪啊。蓝河确实真的不懂为什么，他原以为还愿没完成，现在愿也还了竟也无用，他都琢磨着是不是写封信烧给老白，问问他可知道怎么回事。蓝河正琢磨着呢，陈星阳过来说， 哎，刚听到刘导在说可能转场拍摄前要停两天。 蓝河的戏份主要集中在拍摄期间前半部分，而接下来原定剧组去京郊一处四合院民居实景拍摄，拍完这部分蓝河的戏份就要杀青了，但现在似乎是拍摄地出了点问题，无法立刻进行拍摄，不得不给 A 组的演员放了两天假，让他们到时候去那边的拍摄地集合。陈星阳玩笑的道， 不然蓝河这两天跟我们回家去住。 倒是陈星宇正色拒绝道， 这几天已经很打扰蓝河休息了，放两天假不容易，也不知道淼淼什么时候能好，总不能一直不让他歇着呀。 实不相瞒，他都在和老梁商量了该怎么酬谢蓝河才好。蓝河知道他为人父母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体谅自己，喃喃道， 那不如录点视频什么的看看有没有用吧。 陈星阳笑道，别说，还真可以试试有没有用啊。老林长进，让蓝河给录几句哄孩子的话，类似淼淼不哭、乖宝宝之类。蓝河就当拍戏了，迅速进入角色，录完这几句，又听陈星宇说， 能不能再录催眠曲或者儿歌也行。 嗯，音乐倒是比语言更加丰富，蓝河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，儿歌他还是会一点的，只是一想到儿歌，不知怎么倒是想到了那个不知道名字的离魂常客，被自己坑了后骑着小瘸驴奔跑，他想着就乐出声来了。 我有一头小毛驴，从来也不骑，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带它去赶集。 这么哼唱录制完毕，别说录的视频还真有一点用，不说次次灵，但淼淼听到蓝河的声音总是会有些反应，能让陈星宇他们轻松不少，也放心的暂时和蓝河告别。蓝河拖着行李回自己公寓，影视基地和下一个拍摄点那分别是在京城两头呢，这次很幸运可以睡两个懒觉再去工作。他走到电梯前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忍不住从背包里掏元宝。 我不是来要钱的。 老白大摇大摆地走过来，接过了元宝说道。蓝河傻了，您在说什么胡话呀？老白把元宝收好，笑嘻嘻地道， 你前几日在阴曹地府可是闹了一回。 你都知道了？哎呀，我是和守门的鬼力吵了几句。哎，这件事不会闹大了吧？有没有给你惹上什么麻烦啊？ 这算什么事啊？我们东岳阴司哪天不和那头吵架， 就是阴间消息传得快，你可是名气大涨，牙尖嘴利啊。 老白看起来对蓝河的行为是赞赏居多。蓝河感慨，没想到我在阳间还是个区区小透明，在阴间倒成了三线名鬼。老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继续道， 连三谢你呢，只是一时抽不开身。他说是那鬼力后来还给你使了绊子，给你找不回来了，把那家伙牙都打断了。还有胡的姑娘也下山办差了，随我一道来，想同你见一面呢。 蓝河一时放下了名气不名气，问道， 胡大姑娘找我做什么，能不见吗？ 他虽然想问问淼淼的事，但却觉得问问老白就算了，不必去见胡大姑娘吧。 胡家人可是记仇的很啊，你确定不去吗？ 老白的意思还是让蓝河见见。 哦，他又不知道我是谁，只能报复你吧， 这叫父债子偿。 哎呦，好吧好吧，我见。他在哪儿？ 在车库里，没告诉他你家在哪儿。 蓝河也不离魂了，反正胡大姑娘知道他是生无常，只拿了只口罩戴上，就和老白一起下去了。只见胡大姑娘正盘腿坐在一辆小车上，见他们来了便跳下来，笑盈盈地道， 今日来办差，便想和老朋友叙叙旧。 虽然只见了一次，但胡大姑娘俨然要把蓝河当知己了，原因大家都知道。蓝河也很识相地把一把香交了出来，胡大姑娘接过，胡头胡脸急不可耐地嗅了几下，才貌似文雅地擦了擦鼻子，将香端好，然后似笑非笑地道， 你真的不带我回家吗？ 大姑娘，这是我们东岳阴司的人。 老白给蓝河挡了，他收了钱还是很愿意挺身而出的。 哎，我知道原见黄泉路，我都听说了，真是东岳的好无常，咱们都是东岳一脉，总是自己人。我也是忧心小来是生无常，近来京城不太平，他若受了牵连怎么办？ 胡大姑娘笑得眼睛也眯了起来，闪着金光。 京城怎么不太平了？这清明不都过去了吗？ 蓝河不明所以地问道。胡大姑娘眼睛在她身上刮了好几遍，才问道， 还不清楚吗？你可知道这京城的阵物？ 华夏风水有阵法和阵物，常见的阵物比如桃符、石狮子、瓦将军，都是镇妖辟邪用的，不过那些是镇宅所用，而城市也是需要镇物的，比如不少城市都修塔作为一城之镇物。而对于一座皇城来说，镇物就得更厉害了。京城重地历朝历代都有皇家风水大师设下镇物，比如京城就有旧五镇和新五镇，以五行镇物镇住东南西北中五方。像觉慧寺的大钟，传说就是新五镇的西方镇物，属金。蓝河道， 我依稀听过好像有觉慧寺的大钟，其他不记得了，而且无论旧五镇新五镇好像版本也不止一个，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好像听说妙感山的金鼎其实也是金属镇物，是吗？ 这个嘛，有的真有的假，至于哪个是真， 胡大姑娘按了按嘴唇，示意不得宣之于口。 除了这明面上的阴阳风水高人设下的五镇，其实还有暗五镇，是京城的仙家们联手设下的，已有千年历史。要我说，不是这暗五镇，什么新五镇、老五镇也设得没那么顺利，所以近来暗五镇出了些问题，甚至影响到了明五镇，妖邪们都坐不住了。 但具体是什么问题，又出在何处，他也不能随便乱说。蓝河仔细一回忆，之前听他们说过什么时节不对，小红小绿那样的厉鬼都作乱，可能就是指的这个。甚至老白为什么需要从人间借人手，也许亦是因此。 大姑娘是为了此事奔波，严三哥说京城是高人最密集的地方， 我觉得应该轮不到我被牵连吧。蓝河半开玩笑的道， 我也是担心你不是。 胡大姑娘的眼睛在蓝河和老白身上来回乱转， 你看你都不知道这事儿，明明就在京城地界上，老白也是的，也不提醒提醒。 老白讪讪一笑，他拿了钱答应不让蓝河干什么活，自然也不必特意告诉蓝河这些事，但之前他是拿阴司忙碌来搪塞胡大姑娘，现在被大姑娘看穿了，有那么一点点尴尬。 谢谢胡大姑娘提醒，我以后啊一定多给您供香。 蓝河立即机灵地说道。果然看大姑娘露出了笑意，又转移话题。 啊，对了，我认识一个人家的小孩，是打庙杆山拴来的，额头这里呢有一道褐色的胎记，平时总是大哭不止，偏偏见了我就不哭。 哟，你见到淼淼了？ 胡大姑娘漫不经心地道，她竟然还知道孩子叫什么。蓝河转念一想，名字都是娘娘宫里道士起的，胡大姑娘就待在山上，知道也不奇怪。胡大姑娘笑道， 你们缘就有缘来着，在山上救了她一次，她虽然没有记忆，却带着这缘投生，见了你也就不哭了。 竟然真是这样，系着缘分呢。蓝河追问，哎，那你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出生后就哭闹不止啊？先前以为是还愿没还完，最近她母亲也去还愿了，可是还是会哭，是缺了什么环节吗？ 哭着呀，和还愿可没什么关系。 胡大姑娘想想道， 淼淼投生前本就是店里最灵性的一个，娘娘看陈星宇长得漂亮才给了她。 蓝河差点卧去一声，娘娘还看脸来的？她硬憋着没说话。胡大姑娘说， 怕是眼睛太灵了，平素里见了脏东西，近来啊京城本就妖气四窜，你若不是早就认识淼淼，见了你也是要大哭的。 那倒是巧了，而且和柳纯阳捋出来的说法还对上了一半，只一点猜错了。蓝河不是一身正气，是一身阴气。蓝河追问， 有办法解决吗？ 自然是有的。 胡大姑娘一笑， 刚好呢，我也想谢谢你，美食相赠，你把手伸出来。 蓝河看了老白一眼，见他点头才把手伸出来。胡大姑娘伸出右手，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指甲刀来，把长长的食指指甲剪了一截，那指甲正好落在了蓝河手心。蓝河不知所措，他差点手一抖把这指甲给丢了，好像有点不卫生啊。 你不是还劝我剪指甲吗？现在剪给你了。 胡大姑娘道， 这指甲就如我的分身，带着我几分本事，你要用时把它搓一点下来烧了，就可以用我的本事了。你用了它，自然知道把淼淼见鬼物的眼睛蒙住，以后若是遇到危险也可如此。 老白看胡大姑娘一眼，撇嘴道， 胡大姑娘这算感谢吗？这是想让小来先试后买，试了你的本事，日后把你接回去吧。哼，真是会做生意。 胡大姑娘掩嘴一笑， 你试试，用过都说好。 蓝河就会勾魂，不知道怎么帮淼淼解决，就算是试用品，他琢磨大不了坚决只是不买，小心地把那片指甲拿起来用纸包住收好。 谢谢大姑娘。 老白、胡大姑娘就此道别，直接从车库坐电梯上去，一出去迎面就撞到了英韶和他的两个师弟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